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。京城帮帮团， 有事您别自己扛，到处都有热心肠。 京城有个帮帮 团， 天天组团帮您忙。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.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，我是方明。 大家好，我是大鹏。 今天是周六，是我们为大家牵线搭桥征婚交友的日子了。今天是12月1号，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天啊，眼瞅着这2018年就这么过去了， 再不抓紧，您就只能在明年开春的时候又拿那句话来安慰自己，一年之计在于春。 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好吧。我还记得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、 啊、 就是1月份的时候咱们做节目， 嗯， 各种期盼， 对， 各种愿望，这转眼365天 就快结束了。您这愿望是梦想成真了呢？ 肯定是有成了的，因为有朋友给我们反馈过啊，今年这个好像是4月份的时候结识，然后经过这一段时间，现在感情至少已经比较稳定了，可以去谈婚论嫁了、嗯、 行。我相信啊，不止这一对， 对， 肯定还有啊。这好事呢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，这眼瞅都快到新年了，咱把这些好事情都拿出来分享一下，我们也沾沾您的喜气儿。 嗯， 您呢也给我们这里很多单身的朋友呢加加油鼓鼓劲儿。 你觉得这个心态像什么呀？ 嗯， 就以前啊封建社会开那个旅店，特别是在京城啊，尤其住在这个国子监附近的这些旅馆，名字首先起的都很好听，然后就特别的要求，如果住在我们店的这个学子考上了当年甭管是状元呀、啊、是榜眼呀、啊、是探花啊，一定您得告诉我们，哎，我们把这招牌打出去，将来考生都往我们这儿来，跟我们办这个征婚其实是一样的。您成了您跟我们说，我们也多去宣传宣传，能有更多的人到我们这儿来征婚来， 这个讨个好彩头啊、 哎、 不过人家那是开店做买卖是挣钱的， 嗯， 我们这儿又不要钱不收费是吧，完全是公益行为，只是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有需求的人。 对， 好吧。那么说了这么多啊，我们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，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的朋友，如果您要在我们这征婚的话呢，请一定啊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，并且发送给我们。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，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、年龄、身高、体重、婚姻状况，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，还有您的学历、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，收入情况可随意。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，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。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，能够体现本色。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，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。最后就是联系方式，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。另外，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，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，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、学历证明等，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， 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，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，请礼貌道别，并再次提醒大家，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。 喂，你在哪儿？ 喂，你在哪儿？ 这是我的爱情宣言，我要告诉全世界。 这是我的京城帮帮团，说出你的爱情宣言。 我要告诉全世界，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征婚交友的信息啊。不瞒您说啊，今儿个女士比较多啊、 正是因为女士多男士少，所以您更不能错过，您得仔细的盯紧了，要不然几个男士信息很快就过去了。 行吧，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这四位征婚的女士。 头一位女士呢是北京人，1988年出生，身高1.68米，未婚，本科毕业，事业单位在编人员，为人踏实，喜欢旅游美食，待人真诚稳重。对对方的要求呢也是北京人，85年以后出生都可以，身高在1.75米以上，通情达理，能包容理解，有责任心，身体健康，五官端正，有稳定工作，有独立住房，收入相当即可。女儿的微信呢是 LM827A LM827A。 行，这属于一个标配版的征婚交友的信息啊。 对， 好，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啊，写的是南方姑娘，不知道是哪片的南方啊，反正就说是南方姑娘，88年出生的，目前呢在北京工作，是海归，目前在外企，未婚，学历是本科，平时呢喜欢运动，喜欢旅游，喜欢看书，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，想找一位未婚的男士，大专以上的学历，沉稳，要暖男型的啊。虽然姑娘本人不是北京人啊，但是希望两个人都能够定居在北京啊。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码是4149255545，4149255545。 下面呢，这是家长替女儿发布的一则征婚信息。女儿呢是1989年生人，北京人，未婚，身高1.63米，体重55公斤，大学本科学历，事业单位合同制员工。工作稳定，性格好，比较好相处，心地善良，孝顺长辈，喜欢读书、旅行、看电影，生长在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，没有什么负担，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.7米以上，北京人或者在北京工作的男士，有稳定工作，善良诚实，没有不良嗜好，最好有独立住房。年龄呢说大个，您最好这个八九之间加个顿号啊，要不然我直接照您这念，大个89岁以内的都可以，这不容易了。 对，大家在编辑完信息之后啊，除了看看有没有写错的地儿啊，有没有错别字之外，这标点符号这有的该点得点上，哪怕您说您中间打一空格呢，您说您这也不点点也不空格，我们要按您这原文说了，那就是89岁，这好吧。 重要的是人品好啊，能踏实过普通人的日子。家长的电话呢是1391069571713910695717。1391069571717。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为自己征婚，她是北京人，今年34岁，未婚，身高1.6米，本科学历，目前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，在丰台区工作啊，性格开朗，认真踏实，希望通过我们的帮帮团呢，找一位年龄是33到43岁之间的，身高在1.7米以上，有住房，人品正直，踏实努力，人际关系简单，一年内有结婚打算的。 QQ 和微信号码是同号，4034352284034352288。他特地提到了一句，就是人际关系简单啊，这个人际关系简单一般是用在职场上的，那家里面这个人际关系简单应该指的就是 亲戚少呗。 哎，亲戚少，或者呢就是不喜欢那种太多应酬的工作、我觉得、就是、 来往相对也少一些那种哈、反正我们是这么理解的啊。但是他这个年龄段的都应该是独生子女， 嗯， 是吧？ 对， 爸妈那辈儿应该是 还有一些亲戚， 有舅舅姨什么姑姑之类的哈。 对，嗯 啊。 然后要说在这个事业上呢，那这个年龄段反正正是应该说人际交往比较多的时候，因为这些年积累的业缘关系什么的应该都在，反正我觉得咱现在这任何事情都考虑一个度的问题。 嗯， 人际关系呢的确你说天天应酬不着家，那肯定谁也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，但你要说都这个年纪了，我一打听，哎呦，身边一个朋友没有，也没什么业务伙伴，那您也得掂量掂量这是什么情况导致的。 而且男士嘛，33到43岁之间刚好、是事业发展期嘛， 对、 这个、人脉现在是很重要的啊。 对， 所以看这个是怎么个简单法吧。 咱们送他一首歌吧。 什么？ 那个千里难寻是朋友，朋友多了路好走。 这个朋友也分好多种啊。 是。 行，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啊，这下面是三位男士。 好，抓紧啊。男，1980年生人，北京户籍，身高1.74米，体重88公斤，身体健康，没有不良嗜好，为人诚实，有责任心，自住小两居，在南城，有一辆 B 级车，括弧， 这细哈， 还另有指标 啊， 那就是要么是那指标是您家人的，要么这辆 B 级车没在您的名下。咱们现在原则上不允许这个，您已经名下有一辆车了，还能再去摇指标去，这是不行的。 兴许爸妈那手里有一辆， 对对对， 是吧？ 嗯，家里有。 B 级是什么情况 ？B 级车呀，你那辆车就是 B 级的。我这么举例能知道吗？ 哦、那往上走呢 ？B 级这是大众体系的一个衡量标准。往上走，像大家所知道的奥迪 A6 啊，这就是 C 级车的一个标杆。B 级车呢，就是奥迪 A4。那么 A 级车呢，就是往下的这个像 A3 啊这种级别的。 你是奥迪派来的吗？ 啊，不，这整个大众系都用这个标志方法来说。那么因为大众系的在世界范围的影响，现在可能大家习惯拿这个来做参照。 行吧，一不留神啊，信息量很多啊。婚姻状况是离异哈。 对，有一个孩子，跟对方生活，从事的呢是开发行业的工作，收入还可以，平时喜欢爬山旅游，爱运动。对对方的要求，年龄呢可以在1979年到1987年之间生人皆可，身高在1.57米到1.7米之间都可以，性格随和，身心健康，相互包容，会持家过日子，未婚或者离异都可以。但是呢，希望如果是离异的话呢，没有小孩。有意者可以联系微信号179613016，179613016。 好，下面这位男士是84年出生的，未婚，北京郊区人，身高1.8米，体重66公斤，本科学历，有稳定的工作，工资可以。你看我们这形容哈，到前阵就是可观， 可以 上 可观， 可以哈。你们心里的可以、上可和可观都是一个什么数目呀？ 自己过是都可以，但是你说多一张嘴，那真不一定够了。 那你多少算可以啊？ 我现在就还可以，我觉得。 那多少对你来说算可以？多少对你来说是上可？多少是可观呢？ 那就不能说了。 好吧，心里都有自己的一杆秤哈。 对。 他呢有独立住房，责任心也很强，没有什么不良嗜好。希望找的这位女士呢是，首先是本科毕业，有稳定的工作，身高在1.6米以上。就是没说年龄啊，估计就差不离呗。有意者呢可以跟他联系，电话是173190499660，173190499660。 下面这位男士是北京东城区人，今年37岁，身高1.79米，未婚，性格温和，乖乖男。 这是自个儿形容自个儿呢，还是咱们家长形容自己的孩子呢？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，我都觉得你说要家长这么说，这个就挺让人担心的了，因为挺有可能的是一个妈宝男了。你知道，37岁了，要是家长还这么形容自己的孩子，要是身边的同事朋友，我觉得这么说，那可能有点搞笑的这个成分。要自己说自己是乖乖男， 有点好像听着来不大对哈。乖乖女听起来 对， 挺可信的。乖乖男。 看怎么理解吧，啊，兴许是搞笑的， 形容到温和就可以了，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， 对 啊， 一般都是暖男， 对 啊，暖男， 他关键呢在这个乖乖男后面呢还有两个字的评价， 听话比较宅，其实这已经挺能概括了， 是，嗯， 我们就自个儿去分析吧， 哎，对， 嗯， 女方也愿意找个听话的是吧， 那得看听谁的话听妈妈的话，听媳妇儿的话， 哎，这是个问题， 你说现在这歌哈，有听妈妈的话 啊， 也有听爸爸的话 啊， 就差听媳妇儿的话了， 真的都在生活中实践了，不需要写歌了， 以后呢听闺女的话 肯定是 行吧， 这一辈子就这么下来了啊， 好吧， 这位男士从事的是办公室管理工作，工作稳定，想寻觅一位北京人或者在北京定居生活的女士为伴，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24791727，24791727， 请本人直接联系啊， 哎， 这是他的要求啊， 嗯， 不知道是自己直接写的还是家长帮着写的，大家最好明确一点啊， 嗯， 这个其实还是挺重要的一个信息， 对， 好，我们接下来呢再看几位女士啊，82年女，未婚，山东女孩，目前呢在中央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工作，是1米62的个头，53公斤，面容比较好，父亲呢是企业单位工作，母亲是一位老师，没有什么家庭负担，本人善良淳朴，对对方的要求就是74年到85年之间的，哦，这个跨度也比较大啊， 嗯， 北京户口，最好是非北京当地的，这个怎么理解呢， 北京户口就行，但是呢不要老北京人， 哦，明白了外地人在北京有户口， 对，人家要求还是挺具体的 行吧，这样的话呢有共同的生活基础， 啊， 那么本科或本科以上的学历，未婚或者是离异不带小孩的男士，身体健康，有责任心，孝顺父母，有稳定的收入，没有不良嗜好，且五官端正，有独立住房，如果合适的话呢最好一年之内有结婚打算的， 嗯， 婚后有要孩子打算的，人家写得很具体啊， 对， 非诚勿扰，电话是13718819115，13718819115。 下面这位女士今年36岁，婚姻状况呢是离异，有一个女儿读书不在身边，自己呢是山东人，不过呢在北京已经工作生活很多年了，身心健康，品行端庄，身材匀称，中等学历，简单随和，待人真诚，会生活，重感情，想寻觅一位75年到79年之间出生，有稳定工作和独立住房，身高在1米65以上，同样身心健康，有责任心，没有不良嗜好，家庭关系简单，真心想成家过日子的有缘男士，北京户籍优先，你看有这个专门不要北京人的， 嗯， 也有要京籍优先的， 对，但前提就是得是京籍户口， 对， 具体是不是北京人老北京人， 嗯， 好像也都没有太大关系哈， 对，有意者呢可以联系18310811808，请通过微信联系18310811808。 下面这是家长为女儿征婚，女儿是89年出生的，身高1米66，北京重点大学硕士毕业，央企，北京户口，老家呢是辽宁的，你看这就属于本人不是老北京，但是户口在北京， 对， 是吧， 嗯， 独生子女，父母都有退休金，家里没有负担，且家庭和睦，对对方的要求呢是未婚，85年以后出生的，重点大学毕业，有稳定的工作，阳光上进，在北京有房子，城市家庭，家庭和睦，家长的微信号码是香， 嗯， 香的汉语拼音全拼 XIANG 0520L 香0520L。 下面这也是家长为女儿发布的征婚信息，女儿是1981年8月生人，未婚，本科学历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，党员，身高1米65，性格温和，踏实本分，不张扬，传统家庭里长大，能操持家务，爱干净，孝敬父母，对对方的要求本科以上学历，身高1米73以上，有稳定工作，有家庭责任感，没有不良嗜好，年龄呢可以在78年到84年之间出生都行，孝敬父母，待人真诚就可以，母亲的电话是13581701908，13581701908。 下面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，女儿是85年1月份出生的，身高1米62，体重是96斤，学历本科，未婚， 目前在外企从事财务管理工作。朴实、勤俭、孝顺父母，希望找一位有正式工作的、有房的、孝顺父母的且身体健康的有缘男士为伴。电话是13521383166，13521383166。 下面这位女士呢，是家里的独生女，1984年生人，身高1米62，体重呢是50公斤，未婚，本科学历，在教育机构单位工作，家呢在海淀，身材匀称，相貌甜美，性格温柔，文静大方，知书达理，阳光有内涵，喜欢读书、音乐、旅游。对对方的要求，北京男士，未婚或者离异没有小孩，身高在1米72以上，年龄呢在35岁到40岁之间，有独立住房，工作稳定，没有不良嗜好，有上进心，诚恳稳重，真心想成家即可。有意者呢，可以先和家长联系，电话呢是15201692462，15201692462。 好，到这里呢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第一时段内容呢，先到此告一段落。在歌曲和广告之后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服务。一会儿见， 一会儿见。 香水蜡烛不够，甜言蜜语不够，永远猜不透，永远都不懂，1234就告诉我，是不是捉弄我？你说，你说，摆明了要逗我上钩，上钩，为什么欺负我？快说，快说，别以为我不坏，坏，你说你要不安分。 坐在同一条街上，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，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。

下面这位女士呢是80年7月份出生的，身高1米68，未婚，统招硕士毕业，家住西城，户口也在西城，是家里的独生女，目前呢在央企工作，从事的是金融方面的工作，家里面没有负担，本人性格温和阳光乐观，身体健康，身材也不错，对对方的要求是70年到81年之间出生的，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，学历在大专以上，身体健康，工作稳定。联系方式是母亲的电话，电话13651027825，13651027825。 下面呢也是母亲给女儿发布的信息，北京女孩，1985年生人，身高1米63，50公斤体重，本科毕业，目前呢在事业单位工作，性格好，为人本分，善良诚实。女孩的父母呢都在事业单位工作，现在已经退休了，有房有车，家住在市中心。要求对方呢也是北京人，1981年到87年之间出生皆可，身高在1米7以上，专科以上学历，外形希望好一些，别胖，性格好，有包容心，阳光一点的男士。有意者呢可以加微信10574317121，10574317112。 嗯，家住市中心。 嗯， 哪算市中心啊？我心目当中的市中心那就是 东城西城 故宫天门， 这不容易， 就那一片应该都算市中心，哦， 最核心啊。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就是咱们说老的老北京内城以里， 过去可能是那么认为，那现在我估计市中心二环以里， 现在四环以内绝对都是中心了， 反正看您怎么想吧啊。 对， 嗯，下面呢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啊，女儿是85年出生的，今年33岁，老北京人，是家里的独生女，现在住在回龙观，身高1米69，体重120斤，大学本科学历，在外企搞设计方面的工作，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。女儿气质高雅，孝顺父母，喜欢绘画、英语和旅行，性格呢也属于那种内外兼有的。对对方的要求，北京男士，身高在1米75以上，体重适中，本科以上学历，收入相当，没有不良嗜好，最好有独立住房。电话是13426450645，13426450645。 那我们下面再来看几位男士的信息。男，1994年生人，身高1米78，未婚，在房地产公司工作，是燕郊人，没有兄弟姐妹。2006年的时候呢，父亲去世了，现在呢和母亲、姥爷生活在一起。性格外向开朗，不沾烟酒，脾气好，家务全能。这家伙一个男士啊，主动说出这个话来。 嗯， 那将来 全能全到什么份上呢？ 这全能是很重要，但是它不是全部啊，全包才是更重要的事情。喜欢唱歌、旅游，喜欢做饭、美食。本人阳光帅气，外观好，成熟稳重，是踏实过日子的人，看得出来。微信电话同号13439144287，13439144287。 下面这位男士是90年出生的，北京人，身高1米73，体重60公斤，学历是大专，目前在一家央企工作，性格外向开朗，不沾烟酒，本人脾气好，成熟稳重，且有车有房。他的婚姻状况是这样的啊，有3个月的领证史，没有办婚礼，那也算是有婚史嘛， 对， 领证那就合法了啊，有婚史3个月，但是没有办具体的仪式啊。对对方的要求是年龄在28岁以下，工作稳定，人品好，性格温和，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。电话是13910656479，13910656479。 下面这位男士呢，今年35岁，1982年生人，身高1米84，体重178斤，是河南焦作人，目前呢在北京朝阳区一家修脚店工作。本人人品好，有责任心，对工作认真负责，很有上进心，孝顺父母。想寻觅一位人品好的女士，身高在1米6以上，年龄呢在27岁到40岁之间。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7625398760，17625398760。 好，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征婚交友，再来看一些女士啊。 这位呢是1978年出生的，身高1米6，体重50公斤，面貌姣好，大专学历，未婚，目前在一家事业单位做行政方面的工作，平时喜欢看书，喜欢看电影，喜欢美食，喜欢旅行，性格随和，内外兼有。父母呢是国企单位退休的，都有退休金，也就是说没有什么负担嘛。对于对方的要求，年龄40到48岁之间，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，有独立住房的男士。微信电话同号13051969106，13051969106。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老北京人，今年39岁，婚姻状况是未婚，身高1米6，体重96斤，本科学历，在国企做行政工作，连着两位都是做行政工作的，性格开朗，内外兼修，爱好旅游、健身、音乐。对对方的要求，身高在1米7到1米8之间，年龄呢在37岁到46岁之间，身体健康，未婚，离异没有小孩也可以考虑，工作稳定，最好有住房。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25794973222，25794973222。 我觉得念到这儿都特别无感，你知道吗？ 啊， 就是老觉得好多都是念过的。今天的信息没有什么特点，就除了大家的年龄啊，身高体重的信息不一样之外，剩下的年龄包括对于对方的要求， 对， 好像都一样， 就是个性化的东西不多。 对，这样的话也不是什么不好啊，但是它就是缺点亮点，就特别容易淹没在这么多信息当中，就太平了。 您想，我们读着都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，觉得是不是之前念过的，那么听众听起来肯定更会觉得哎呦，这里头没有什么值得去太多关注的， 记不住嘛，容易混淆。就是即便说你不听，光看文字，看着看着也特别容易就是 走神儿， 随大溜了嘛。 对，是有这个， 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能够编辑的有个人特色一点啊。我相信这里有很多是爸妈帮着孩子征婚的，我们也提示大家，就是最好的方式，征得孩子同意之后呢，你让孩子自己来写。 对， 尤其是性格特点，包括对于对方的要求，什么爱好之类的，你这一部分让孩子自己写。那么他们写的这个一定跟你写的是不太一样，至少有一些年轻人的特点。 对，他会更生动一些。 这样的话呢，也能够找到更合拍的人。 没错。 好，我们老年朋友，我们爸妈帮着写的这个东西吧，就特别容易留俗套啊。就您别不爱听，就是这么个意思，就是你听别人怎么写的，然后你也怎么写，其实都一样。然后就都分不出来了。 对，这个征婚信息是最不要那种特别求同的，您其实越有个性是越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更对位的朋友伴侣的， 主要是能够体现出就是自己的那个特点来，哪怕你有一句两句能够体现出自个儿的特点来啊， 是 非常重要啊这一点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，刚说完就来了一句简单的本人女，今年45岁，未婚，身高1米68，是一名中医，品貌端正且漂亮。对于对方的要求，就是年龄在40岁以上且在45岁以下的男士哈，工作稳定，电话是13683692486，13683692486。 连着两位大夫，下边这位女性呢是北京郊区人，1976年生人，人很不错，身高1米66，身材匀称，未婚且经历简单，大学本科学历，现在呢是副主任医师，家里有房有车，小康家庭，没有任何经济负担。对男方的要求，身心健康，年龄合适，有稳定工作，没有小孩，有诚意成家的男士。联系方式呢，请一定啊跟女方本人直接单谈，微信号是 QQ761106， QQ761106。 好，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位女士啊，这位女士呢是48岁，北京户口，身高1米68，体型丰满有气质，婚姻状况是离异，她的学历是硕士研究生，目前呢在大型央企工作，本人有独立住房，生活没有任何负担，性格直爽，属于能够持家过日子的那种能手，都是能手级别的啊。对于对方的要求，本科及本科以上的学历，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和修养，身高在1米73以上，年龄在56岁以下，有稳定工作或者有自己的事业都可以，要求有独立住房，性格开朗，懂得体贴照顾人，最好有车。 微信号码是13718090944，13718090944。 但你看啊，像这个年龄的女士啊，她其实已经是硕士研究生学历了，我们说这其实绝对属于高知了哈。 嗯。 但是其实在她的信息里面，我们过滤了一些没有在广播里念，就是她对属相还有一些这个优先考虑的要求。其实我们经常也说，你这个人真的只要对了啊，什么属相啊、星座呀，这些其实当个谈资聊聊玩玩当个乐可以，真的在确定我们的人生大事，选我们的终生伴侣的时候，这些真的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。 对， 可是你说这高知他也有人信这个 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，就这样的想法他比较 low 啊，咱们实话实说啊，你也别不爱听，只有那个年代的一些老人他可能还比较在意这个，但是他没有任何科学道理， 妈妈令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属性跟什么属性，我就知道什么鸡后不到头啊，是什么的，这些词儿。 反正这事儿是这样，就是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嘛，你非要信这个，非要讲这个，这咱也拦不住， 对， 咱也没有什么资格去拦人家，但是他真的容易让你错过很多好的姻缘和机会啊。 是， 嗯，好，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，她是今年51岁，未婚，北京海淀人，大专学历，出身著名学府，哪儿啊？ 一般来讲呀，著名就北大清华呗。 我很想知道啊，但是没有说啊，只说出身著名学府，身高1米63，体重67公斤，外表秀丽大方，目前呢已经退休了，但是还在工作。对于对方的要求，年龄是62岁以下，有比较高的素质。人品和心态要好，脾气要好，没有不良嗜好，希望两个人能够共同经营美好的生活。微信号码是18210935682，18210935682。 再来看一位男士，今年51岁，北京人，身高1米78，体重75公斤，有独立住房，年收入呢在10万左右。婚姻状况呢是丧偶，有个女儿在银行工作。对女方的要求，北京人优先考虑，身高1米65左右，体重中等，年龄呢在45岁到50岁左右，有正式工作和经济收入，人品好，性格温和。有意者呢，联系电话18510587310，18510587310。 好，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，她是57岁，身高1米65，体重58公斤。她这样自己描述自己啊，肤白秀气，就是长得比较白嘛，很秀气啊，显年轻。婚姻状况是丧偶，本人是党员，目前呢在社区区残联担任志愿者，现在呢也已经退休了，有的时候呢还做一些兼职工作。目前的上班时间呢，哎呀，好生让我们羡慕啊。 是啊，这词儿说的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。 一年约上2到3个月的班儿。 别的时候可以休息。 人家退休了嘛，人都干革命工作一辈子了，也该退休了啊。 对。 现在就是兼职，偶尔呢做一些工作，而且还是志愿者，肯定是个有爱心的人嘛。 哎。 嗯。本人有住房，在东城区东二环，身体健康，性格开朗，比较外向，乐观积极，热爱生活，心态好。嗯。当志愿者的人都是很热爱生活、心态好的， 就是有点马虎。 嗯， 我还真是没见过人把性格这两个字都能写错，难错一个的有。 好吧，喜欢干净整洁，他有一个孝顺懂事的女儿，非常的体贴入微啊。估计女儿也应该都成家立业了， 是 她都57了嘛。 嗯， 对对方的要求，年龄是65岁以下的北京男士，身高在1米76左右，体重在70公斤上下，身心健康，热爱生活，包容，有责任心，以结婚为目的，互相关照，相扶到老。也希望对方呢能够喜欢美食， 哦， 嗯，干净利索，收入够用，有住房。 嗯， 啊，多少够用啊。 其实真的一旦家里有了住房啊，咱们说没有这个租房啊或者说房贷的压力，其实收入差不多都够用。 对，这够用，这你的够用和我的够用 它 不 见得都够用哈。 对对，天天 你的钱给我花我也未必觉得够用呢。像是城六区的男士啊，联系电话是13661038355，13661038355。最近我们没有强调一个事儿，就是大家在编辑完信息之后啊，一定要从头到尾的念一遍，过一遍。 嗯， 所以呢，最近这个写错字儿的呀， 写错事儿的呀，不点标点的呀，有点反复。 你感觉这是不是就跟这个在家里教孩子写作文一样，他得老得讲， 要不然就忘了。 对，他这个自觉性还没有真的完全建立起来。 对，因为我们这个信息呢，它是隔周发，所以呢，您今儿发过来了，我们也没法当天给您念，所以您就慢慢写啊，您慢慢都写好了编好了再给我们发过来，一定要检查一下啊，尤其是联系方式一定要核对正确再给我们发过来。 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，今年58岁，有生活情趣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呢显年轻，朴实善良，会持家，平时喜欢运动旅游养花，还喜欢唱歌，想寻觅一位有眼缘人品好，年龄啊上下相差3岁，那也就是55岁到61岁之间都可以的北京男士为伴，要求有独立住房，会开车，没有不良嗜好。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3126536619，13126536619。 好，下面这位女士呢是为自己征婚，今年53岁，身高1米6，未婚，北京人，家住在南城，现在已经退休了，希望找一位年龄相差3岁、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北京男士。电话是13522290119，13522290119。 下面呢，这是为好朋友发布的一则征婚信息，女，68岁，身体健康，北京城区人，从事教育工作，有退休金，有医保，有独立住房，温柔善良，想寻觅一位有北京户籍、身体健康、有退休金、有医保、有独立住房啊，就是跟您几乎是完全匹配的啊，没有不良嗜好的有缘男士，共度晚年生活。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5701361879，15701361879。